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东野圭吾原著，大哥工作室制作，由新经典文化、咪波文化联合出品。 第十七集，山西樊雄话一出口，众人顿时沉默不言，只听见静吹的风声，令人很不舒服。东叔向前迈了一步， 您说什么呢？怎么能这么做？ 山西缓缓地转过脸，朝着东叔。东叔看见他的表情，心头一怔。老人眼里透着冷彻的光。 你是说没有办法，还是在道德上不可行呢？ 当然是道德上。 既然这样，我来问你，所谓道德是什么？ 东叔倒退一步，感到山西身上正散发出一种无形的压力，他征求意见似的看向成灾，但成灾低着头。 你不明白你哥提议的真正意思。 东叔诧异地望向哥哥， 不是我说的那样。 成灾没有回答，只是扭过脸。 你哥总是设想最坏的情况，他觉得不能为一个没有希望救活的人再搭上任何一个人的性命。春子迟早会咽气，这我也明白，但究竟是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你哥当然也不知道。假如还能活整整一天怎么办？期间有人一直陪伴是非常危险的，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地震风暴。也就是说，就这样放下春子，全体出发，恐怕是最正确的选择了。 山西先生， 可是做起来很难，大家心里会难过，就像你，你就生气了。所以你哥就想自己留下来，缓和大家良心上的折磨。但就像刚才说的，真要等到春子咽气是很危险的。那么怎么办呢？只有两个选择，留下活着的春子离开这儿，或者强行使他咽气之后再离开这儿。不管是哪一种选择，你哥都会对我们说，山西春子在大家离开后没过多久便去世了。 东树听了老人的话，感觉全身发热。 怎么可能？ 我觉得你哥打算采取后一种方法。春子虽说没有意识，但并未死亡，把他一个人撇下实在太可怜了。所以刚才我对你哥说了，这件事不能劳他动手，那该是我干的。 东树看着成灾， 是这样吗？哥，你打算杀了山西太太？ 成灾没有回答，但这意味着肯定。 不能说是杀，既然救不活，对春子而言只能选择最好的办法。在我们以前居住的世界，关于安乐死是赞成还是反对各半，但此刻在这里已经没有理由反对了吧。 可是 东树只说到这里就接不下去了，他感到迄今自己绝对相信的东西接二连三地崩溃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见死不救，即使是没有希望救活的人，也不能由别人决定他的生死。这些信条他一次也没有质疑过。不，也许并没有错，他们是对的，到现在也没有变。可这样的正确想法也有实践不了的时候。既然被排除在选择之外，就不能断定除此以外的道路错了。寂静之中，建筑物吱吱地发出响声，地板随即轻轻晃了晃。虽然马上停止了，但已经足以令人揪心。 不妙啊，真得早点离开这里。 山西又看向蔡彩梅， 有药吗？能让春子舒服的药。 不止山西，所有人都看着蔡蔡美，东树也不例外。蔡蔡美站了起来，打开放在身边的冷藏箱，她取出来的是注射器和小小的安布。 这药叫琥珀胆碱，做手术时全身麻醉用的。 注射了这个药，春子就舒服了吧？ 尽管面露犹豫，蔡蔡美还是点点头。 这是所谓的肌肉松弛药，后生劳动生指定为毒药。 会难受吗？ 应该不会，兽医都会用它给动物实施安乐死。 好。 山西露出满意的神色，转向东树。 怎么样，就用这个药让春子舒服的离开吧。 老人一再使用让他舒服的表达方式，东树无从回答。他想寻找别的选项，但完全想不出。无奈，他把目光转向成灾，成灾长叹一口气，眼神像是做出了决定。 投票吧，除了小美宝和婴儿以及山西春子，由其余的九个人来决定。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一票否决，但是反对者要提出代替方案，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资格反对，这样行吗？ 没有人提出异议，东树也默然。不知不觉中，白慕容美子和太医也来到旁边，大家围着山西春子站定。 那么现在投票，赞成对山西春子实施安乐死的人请举手。 他话音一落便举起了手，山西樊雄马上举起手，接着是明日香，然后太医也跟着举起了手。犹犹豫豫的小峰，表情沉痛的户田和眼含泪水的荣美子也都举起了手。美宝不明白大人们在说什么，奇怪地望着大家的脸。蔡蔡美看着成灾，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注射的人是谁？ 话音一落，大家浮现出吃惊的表情。必须决定的不仅有是否实施安乐死，还有谁来实施。 您觉得呢，山西先生？ 成灾举着手问道。山西樊雄向蔡蔡美微笑， 没关系，我来吧，我也不想让其他人来做。 注射也没有那么简单， 或者这么说吧，直到把针扎进去都麻烦你了，然后我来接手行吗？那种药是一扎就死的剧毒吗？ 不是，光扎进去的话什么事也没有。 那就请你帮帮我，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蔡蔡美低下了头，随后她默默地举起了手，剩下的只有东树了。她低着头，但能感觉到大家的视线，真是噩梦般的时间。 反对的话说说代替方案。 成灾语气冷静。东树咬紧嘴唇，他祈求春子能奇迹般的醒过来，但春子只是安静的沉睡。 我要说的是，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责备你没举手，谁也不愿意决定这样的事情。如果要我代表大家说点什么，那就是大家都期待着你，希望你不是举手，而是拿出一个代替方案。大家是因为自己想不出办法才做出苦涩的决定举起手的，就算是我也不愿意这样。我也期待着你，虽然很无奈，可我也期待着你能给我们另一种选择。 听着成才颤抖的声音，东树抬起头，他看向哥哥的脸，心中一怔。哥哥眼睛通红，泪水盈眶。东树又看了看周围，其他人也在流泪，一边哭泣一边举着手。东树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观太过浅薄，被局限于要做好事的思维中。可其他人不同，大家从心底因与山西春子的告别而悲伤，并因必须选择这条路而绝望。 自己只是不想受伤而已。东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缓缓举起了手，众人的抽泣声更大了。 决定了，请放下手。 成灾的话像是挤出来的，但清晰无误。他做了个深呼吸，看着山西。 那么，该怎么做呢？ 哦， 山西繁雄点点头，向蔡蔡美微微低头致意。 蔡蔡美小姐，那就麻烦你了。 嗯，好的。 蔡蔡美小声答道。 不好意思。 山西看着成灾， 可以就留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吗？我不想让人看见。 但是， 没关系。 老人露出笑容。 我没想过要一起死。放心吧。 成灾轻轻点头。 明白了。可能这样更好。好吧，大家到隔壁教室去。 东树等人留下山西和蔡蔡美，转移到隔壁教室。好几个人在被震乱了的椅子上坐下，东树和成灾仍旧站着。 那种药还有吗？ 户田小声嘀咕道。 是叫琥珀胆碱吧，应该还有。 怎么问这个？ 因为今后还会有这种事，现在这种情况不能说不会再出现伤员或病人吧。当不治疗就没救的时候，我觉得还会得出这次的结论。 户田寻求意见似的望向成灾，注视着窗外的成灾摇摇头。 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应该到时候再去讨论，在这之前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不让伤员和病人出现。 那倒是。 户田说着沉默下来，因为蔡蔡美进来了。 结束了吗？ 我把针扎进去了，之后就交给山西先生了。我走出房间的时候他还没有注射。 哦。 成灾叹了口气，东树脑海里出现了山西手持注射器的身影。 眼看着扎进妻子身体的针和要夺去他生命的药，山西先生究竟在想什么呢？可能会回顾两人共同走过的漫长人生吧，也可能向妻子道歉，因为没能挽救他的生命。户田的话仿佛还在我耳边，今后发生同样事情的可能性非常高，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遭遇事故和病魔侵袭的情况不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之前这种情况根本不成问题，只要去医院就行，但今后不一样。为了其他人能活下去，我也许必须选择死。 这么一想，东树感觉如同跋涉在没有尽头的漫长隧道中。门开了，山西繁雄站在门口，一副早上打招呼般的沉稳表情，只是脸像白瓷一样没有血色。 好了，所以我们可以出发了。 轻松的口吻让东树感觉山西想要表达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东树想不出回应的话。 啊，可以去瞻仰一下您太太的仪容吗？ 哦，没问题。 山西垂下视线，成灾大步走出去，东树跟着他。山西春子脸上蒙着白被单，两只手交叉在胸前，大概是山西先生买的。成灾跪下，双手合十，东树见状也依样而为，并闭上了眼睛。大家似乎也都做了一样的动作，抽泣声传入耳中。 告别仪式到此为止吧。 听见成灾的声音，东树睁开了眼睛。成灾已经手提双肩背囊， 拿上各自的行李马上离开这里。 众人默默地开始收拾，动作比平时更利索，东树也把心思集中在手头。 好吧，出发。 成灾招呼了一声走出教室，其他人纷纷跟上。 山西在门口停了下来，回过头眨了眨眼，摇了摇头，但仅此而已，没有说话，便去追赶走在前面的人了。离开校舍刚走了数十米远，一个低沉的声音仿佛在体内响起，地面随即开始猛烈起伏。 大家趴下保护头部， 即使不喊趴下，摇晃也使人站立困难。东树趴在一块尚未进水的地面上，紧接着猛烈撞击的声音袭来，东树抬起脸，只见刚才他们所在的校舍像被什么东西按倒一样垮塌了，甚至连发出惊呼的时间也没有。 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欢迎大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